有天有个人肩膀可以靠，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So beautiful, so beautiful, 你会了解我。

潮是沉睡的午后，风雨变幻卧龙旋的水煮的三国，金人不得不输草堂里的杜甫，看那风十万株回眸，谁是三家手，三家手卷卷流，留下永远不想走，长夜满思乡愁，独自不禁回首。I'm back， 回到龙城雨蒙蒙，抱歉了成都。